沉，又继续追寻，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，可能有次没可能，为了他只好一等再等。人心中弱势，就会送上不少弱势，这相恋弱势，情怒我你为君，我你为君，要浪漫到底。曾主宰我的梦，曾主宰我生命，曾主宰我心，火烫火烫的眼睛，纯真怎会消逝，纯真怎会虚伪，纯真的爱恋怎会怎会出了轨，纯真早已枯萎。又继续追寻，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，可能有次没可能，为了他只好一等再等。因心中弱势，曾护送上不死弱势，这相恋弱势，情路我和你为困，我和你为困，要浪漫到底。曾主宰我的梦，曾主宰我生命，曾主宰我心，火烫火烫的眼睛，纯真怎会消逝，纯真怎会虚伪，纯真的爱恋怎会怎会出了轨，纯真早已枯萎。生命曾主宰我心，火烫火烫的眼睛，纯真怎会消逝，纯真怎会虚伪，纯真的爱恋怎会怎会出了轨。曾主宰我的梦，曾主宰我生命，曾主宰我心，火烫火烫的眼睛，纯真怎会消逝，纯真怎会虚伪，纯真的爱恋怎会怎会出了轨，纯真早已枯萎。 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是特别为你们一定要唱这首歌的，今次演唱会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多谢。